南朝鲜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和反对部署萨德、消除炭疽菌平泽市民行动等市民团体，3月28号在伪国防部大楼前举行第179次和平裁军集会，表示要求停止由于美国和当局的狡猾阴谋而未经法律程序也没有根据非法推进的萨德部署活动。